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个梦都会有你。

顺义健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作为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最为看重的时段，暑期档一直以来都是古装剧的天下，今年也不例外。前有扶摇尽收流量疯狂吸金，后有爱奇艺独播的延禧攻略进一步搅热整个暑期档，截止到目前播放量突破了70亿，成为话题大热。此外呢，还有舞动乾坤、香蜜沉沉烬如霜、天盛长歌等都在暑期陆续登场亮相。在近日的扶摇媒体沟通会上，柠檬影业副总裁杨小培表示，不管是在古装类还是现实题材类的产品线当中，依然会坚定不移地做头部内容，而古装领域方面，女性情感向的作品会是持续精更的类型。前晚电视剧《如懿传》突然在官微宣布将于8月20号开播，至此从2017年12月就以跨年大戏进入江播状态的《如懿传》终于赶在了2018年暑期档结束之前定档播出。《如懿传》播出过程历经一波三折之后，播出平台也从此前公布的两台一网同步播出变为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东方江苏两家卫视暂时未在播出之列。从2016年8月开拍到2017年5月杀青，《如懿传》拍摄历时9个月的时间，杀青至今播出时间却一延再延，期间还经历了删减剧情和抄袭风波。《如懿传》的一再延播也被业内视为官方严格限制古装剧宫廷戏态度的具体体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麒麟陪着大家周末好时光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情歌特辑。我们今天关注陈奕迅的影视歌曲，下面是电影《剑京先生》的插曲《明年今日》，这也是《十年》这首歌的粤语版。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

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 今天听到的两首歌呢，是今年吴青峰和女歌手的合作歌曲，一首呢是陈粒啊和他玩出来的空舞，还有一首呢是吴青峰 solo 发展的第一首单曲，邀请到非常年轻的爵士女生9M88来合作的 Everybody Woohoo。 就算没有意义的文字，你不觉得吗？说出来也会传递出不同的情感来，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啊。那么作为今年刚刚单飞的歌手，我们认识吴青峰其实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作为苏打绿的主唱，有那么多清新爽朗好听的歌曲，可能很多人熟悉他，熟悉他们是从这首歌开始的。小情歌收录在2006年苏打绿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吴青峰作词作曲演唱。 这是一

让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呀嘿呀，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2005年成为小众文艺粉的最爱，到2006年崭露头角，然后是2007年凭借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当时就成为了中文流行歌坛最当红的乐团。那这首歌名《无与伦比的美丽》啊，非常的流行，被无数次的引用，大家觉得唯美又文艺。在这张专辑之后，苏打绿开启了维瓦尔第计划。6年的时间，从春到冬，4个季节，4座城市，成为苏打绿到目前为止最庞大的音乐计划。下面来听，是对应秋天，对应咱们北京这座城市《秋故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故事》。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中歌榜之经典绽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solo 单飞的吴青峰，周末快乐。在下半时段，我要为大家安排吴青峰写给别人的歌。 秋风推开紧闭的门扉，姐姐秋水朦胧闭上，吹乱满身黄雨烟，归夜揉碎路边艳阳天，浮生缘不曾见，我还有一些年，像桃花的尽头吹一夜舟，一蓑烟丢了整夜无悔，任江水漂流我飞。我唱我写我藏我找，这绵延的故事还未了，我爱我恨我哭我笑，人生一场大梦，叶落知多少。

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昨天上映，主创齐聚北京发布会现场，吴孟达也动情分享了自己从影45年的心路历程。《新乌龙院》是65岁的吴孟达第一次出演主角，讲述的是新一季乌龙院招生引发的一系列趣事。导演朱延平表示，《新乌龙院》是用笑闹的基调帮助大家感知乌托邦式的生活。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个

天你轻松哭泣，天高高低脑袋中中低，我的笑容酿在浴缸里，时间一滴空白日历，忘记过去曾经的记忆， 2006年，吴青峰第一次以量体裁衣的方式为他喜欢的歌手杨乃文打造了女角，这也一度被误传为吴青峰第一首写给别人的歌。其实他发表的创作还要更早一些，比如刚刚听到的刘若英2004年的《没道理》是吴青峰作词，林伟哲作曲的。当然在当时可能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他的师父林伟哲身上，毕竟从魔岩时期一路走来的著名音乐人，而吴青峰当时还没有被大家所熟知。好，五年之后的2009年啊，吴青峰当然已经是声名鹊起了，不过下面这首歌还是和他的老板林伟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年林伟哲担任陈奕迅《上五楼》的快活专辑的制作人，吴青峰当然责无旁贷。而这首如果不是陈奕迅非常喜欢，也许就会收录在苏打绿自己的专辑里了啊！来听吴青峰作词作曲陈奕迅的《这样的一个麻烦》。 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想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苦闷，总是盘旋在心中骚动不安。 生不能够太期待，总是热烈在心中。 2012年，张韶涵回归歌坛，用音乐证明自我。吴青峰为他打造了专辑同名主题曲《有形的翅膀》。那这首歌也入选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也让张韶涵一并取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和年度最佳专辑两项重要大奖。那么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吴青峰一方面作为主唱包揽了苏打绿大部分的创作，另一方面为其他歌手所写的歌也慢慢积累了大概应该有百首之多吧，不只有清新，还有感动、鼓舞、励志哈。今天节目的最后，麒麟为大家安排吴青峰写给田馥甄的这首《你》。在明天的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里，我们继续来关注吴青峰的新歌以及所有榜上歌曲的全新走势。谢谢收听，再会。 黑夜，你独自面对多少的梦魇，我不了解，但我知道蓝天终究会出现。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Can do， 事情得到全部过期，因为。